Урок 21. Текст. 小王，春节好！恭喜恭喜，大家春节好！我送你一张贺年卡，真漂亮，谢谢。我送你一瓶茅台酒，好香啊！ 非常感谢。这副对联怎么念？ 是什么意思？ 这副对联这样念：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意思是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各种东西都有了新的生命。 客人到齐了吗？ 还差一位，是加拿大同学。 咱们现在包饺子吧。 吃完年饭，咱们开一个晚会， 痛痛快快地玩一个晚上。 Новые слова. 贺年卡。 意思，年，东西，生命，客人，同学，晚会，大家，这样，各，漂亮，香，非常的。 新，齐，痛快，恭喜，送，念，开始，差，包，开，玩，张，富，加拿大。 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1. 恭喜，贺年卡，漂亮，非常，开始，晚会，生命，到齐。 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2. 一张，一瓶，一个，一位，好，好好的，香，香香的。 漂亮，漂漂亮亮的，痛快，痛痛快快的。 Упражнение 3. 恭喜，空袭，非常，非常，开始。 该死，客人，个人，晚会，晚回。